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本时段的主播银奇。近日，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传出消息，2018手机厂商华为、金立、vivo 等正在同步研发支持 5G 的智能手机，消费者呢有望在2019年享受到 5G 的极速网络体验。由我国研制的全球第一艘智能船舶近日在上海正式交付使用，这也是全球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智能船舶，标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建造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。近日，中国摩拜单车亮相乌拉圭，受到当地人的青睐和追捧。目前呢，摩拜单车活跃在全球200个城市，已经拥有超过2亿注册用户。北京航空公司于近日与其飞行员联合协会达成协议，在圣诞假期航班高峰期后给飞行员双倍时长的假期，为避免因为飞行员的工作排班调整而在圣诞节期间取消大量的航班。近日，全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携4400多个农口相关岗位来我市招聘，来自全国各地近1万名毕业生前来应聘，岗位涉及植物科学、动物科学、经济与管理、外国语等诸类专业，覆盖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全部学历层次。北京市疾控中心透露，本市现已进入流感高发季，陆续出现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、乙型流感病毒、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共同循环，且以甲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为主。优酷自制剧《白夜追凶》的海外发行权被国外网站网飞买下，《白夜追凶》因此成为首部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国产网络剧集，这意味着国外的网友也可以追中国剧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家，为他生一个胖娃娃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这个季节是宁静的，那些敏感的神经末梢嗅着流云和冷风，因为心里的希望和爱。变得切切的欢喜，很踏实。我们每一天都在隐秘的成长，明确的爱，真诚的喜欢。 经典九六九和您一起拥抱十二月，让我们一起大声称赞自己，天冷了，但心不冷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爱音乐，爱生活，爱经典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现在请检查一下你的动作，你的腿是怎么放的呢？我猜你是不是在翘二郎腿，不然就是刚刚翘过了二郎腿。虽然我们大家呢都喜欢听经典音乐，但是这个动作呢也是很多人的经典坐姿。经常翘二郎腿呢可能会给全身带来负面影响，如果长时间这样做会引起静脉曲张。不过如果骨盆本身高低不平的话，比如左高右低，建议呢可以翘起右腿坐着，这样可以纠正骨盆的倾斜角度。而生完小孩子的女性呢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的翘下二郎腿，可以增加骨盆的稳定性。如果没有以上症状的听友，能不翘就不翘，即使做呢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。而长期坐办公室的听友们，应该每隔1小时左右站起来活动一下。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会儿吧。 不停的努力， 我

九六九节约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有些歌手呢，似乎天生不适合当偶像，但他却成为了偶像。陈小春呢，也许就是其中的之一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以前呢，小春哥给谭咏麟、梅艳芳、张国荣等等的明星做过演唱会的伴舞，还以组合烽火海出道了，发了2张的专辑，竟然没有反响，一直默默无闻，直到《古惑仔》播出后才走红。当时呢，公司计划给陈小春出专辑，而且有4-5个人竞标。包小柏呢，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用一套独特创意的文案打动了陈小春。后来呢，通过对陈小春的了解，发现当时的男歌手中很少有王老五的形象，而陈小春诚恳的态度又十分适合这种感觉。于是呢，包小柏为陈小春量身定做了《没那种命》这首歌。陈小春呢，自己也表示觉得人生当中真的很多事情没有命去做，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且最能表达心声的歌，一起来听一下《没那种命》。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，有人喊抢手，有人没资格，怒视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唉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没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爱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安逸 DJ 林奇。提到歌手林淑荣，可能很多听友呢会问他是谁啊，但若提起昨夜星辰这首歌，绝对是八十年代的经典歌曲之一。林淑荣的出道呢，可谓是颇具戏剧性。她曾经参加了凤飞飞在央视主持的节目《一道彩虹》，在模仿凤飞飞单元中呢，获得了冠军，脱颖而出。结果呢，马上就被唱片公司发现了，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安娜》。由于她的歌声呢与外形非常酷似凤飞飞，所以每次她出唱片时呢，常常被误以为是凤飞飞在出片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就被大家冠上了影子歌后的称号。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歌吧。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，句句偏又已忘记，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。爱是不变的星辰，爱是永恒的星辰，绝不会在银河中坠。

想知情无限，雨夜等等风雨卷卷，执手相看两不厌，深夜无言，深夜无言，万种柔情都传遍，在你眼底，在我眉间。我心一时中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。我心一时中不变，天地为证， 管理是重要的工作，有规律的生活是做好一切的最基本要求，时刻保持旺盛的精力，这也是获得信任的第一步。如果你有心追求事业，热爱生活，热爱家人，那么一定要把健康当成最重要的事，要远离手机这类晚睡的培养，第二天可以早点起来提升自己或运动一下。今年九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早睡早起呢，身体好，而身体好的人才有一切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。今天晚上就不要熬夜了哟。